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你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请来一位很有趣味的，你看到台面就看到很有趣的黄色小鸭，所以他是哪位呢？就是香港著名的玩具实业家林亮先生。第二位呢，就是卢志新，中英助理艺术总监，他会讲下一个叫做黄色小鸭的玩具梦。今天先请来两位介绍自己先，林亮先生讲下自己，介绍两句。 我本身呢就是香港出生的，土生土长香港人，但是呢我家乡就是在祖国广东南海。很庆幸父母在香港让我出生了之后呢，7岁就给我回乡下读书，就了解到祖国的乡情、民情、人情、友情。然后呢就是到了7岁时候呢，就回乡下俾我读书。 咁或者我哋依家咧再慢慢讲下你嘅故事。咁咧，我哋因为知道咧你好多好丰富故事，我会慢慢问嘅。咁呢个时间咧，就导演又介绍自己啊。 我都系土生土长香港人。 大家都系，我都系。 我都系南海嘅。 哦，大家都好有缘分。 都系南海人。咁我都好多谢我阿爸阿妈咧，即系俾我教艺术嘅。咁我就系呢个香港嘅艺术工作者啦，咁即係演藝學院畢業啦，跟住好快就入咗中英劇團，咁做咗18、19年啦，咁依家係中英劇團嘅助理藝術總監啦，又做下導演，又做下演員咁樣。 所以我就好精彩，因為遲啲你都有個演出，就梗係羅生門啊嘛。咁或者咁啦，今日先介紹下咧中英劇團，我哋睇啲照片咧，就係咧，其實中英劇團咧成立嘅背景啊、歷史啊，你可唔可以講下幾句俾大家認識一下咧？ 成立嘅時候係都好耐啦，去到出年啦，2018、2019個咁上下啦，就已經係40周年噶啦。咁成立即係大概係1978、1979咁上下嗰個時間，咁當時就係一班英國人去 起呢個團嘅， 所以叫中英啊。你會見到當時都做好多嘅英文嘅戲嘅，咁然之後慢慢咧就加入好多華人嘅演員啦，咁就慢慢真係中英就開始成立啦。咁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做好多學校嘅巡迴嘅，即係入學校做戲啦，然後就有好多嘅演出啦。咁一路落嚟去到40年啦。咁我哋嘅宗旨就係即係好簡單講一句，就係、是。戲劇藝術呢樣嘢咧，要全文化，即係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民，無論你貴賤高低點都好啦，即係戲劇係屬於大家嘅，即係所以我哋會搞好多社區嘅場啦，即係邀請好多唔同嘅人嚟睇我哋嘅戲啦，希望將藝術呢樣嘢帶俾唔同嘅市民，提升嗰個質素。 以前都睇到你中英好耐㗎，因為我都去過你波魯道，因為以前我都係有搞話劇嘅，所以咧都好耐以前咧又認識過你哋㗎啦，亦都睇咗你好多話劇嘅演出啦，都好精彩。咁咧，我哋有幅相片咧介紹下，你本嚟咧2017、2018年咧呢個季度裏面咧有4部嘅舞台劇，就以亂嘅切入點啦，因為可能而家見到你嘅時代好混亂啦，或者可能人好混亂啦，心態混亂啦，希望令到人可以安定一啲咧。又講下點解會選擇呢個亂做今年主題，所以就出咗幾套劇啦，譬如《孔子回首》63啦，《水滸流羅》啦，《羅生門》咁樣。你先介紹下呢個亂嘅創作概念係乜嘢？ 當然。剛才講到那個宗旨，即是說我們做所有的事都要連繫這個社會和這個世界。 沒錯。 當然我們會見到這個世界的亂，但我們不單止只是講香港，或者我們只是講某一個界別政治，還是什麼？不是。我們講整個世界其實都有很多很亂的事，而我們是不能夠控制，無論天災人禍，你都會是你不能夠去控制得到的。就算不要講那麼大件事，再細件的事，你在個辦公室裡面你有很多很多事做，是不是？我想大家都會。我們在那裡想，究竟怎樣先不會被這個環境的亂令到我們生活的亂。Through 這幾個戲劇裡面，我們想去觀眾去探討一下究竟怎樣處事 吓，咁就有喜剧嘅《水浒流罗》啦，讲喺《三国志》入边一啲 吓。我哋睇定一张相，佢就会出咗咧《水浒流罗》呢个就好有笑。我睇咗咧就觉得好有趣，就系咩叫英雄咧？其实系咩？点样界定英雄呢样嘢？ 系啦，乜嘢系英雄？即系好多诶，而家讲《水浒》咁，大家梗系讲《水浒》嗰啲英雄啦。但系呢个戏就唔系啦，呢个戏系讲《水浒》嗰啲流罗，又系两个牙差，你会见到有两个吓傻傻地嘅牙差喺度。咁乜嘢系为之英雄咧？就好似我哋呢个世界咁，好多人都出嚟话自己嘅英雄，但咩先系真正？嘅英雄咧咁，咁另一個戲就係孔子回首六十三。 但呢個下面仲有一張相片咧，都係關於你個演出嘅。咁咧就係啦，講牙差點樣扮扮阿水浒啦。 係啊，呢兩個牙差，我見到中間戴面具嗰位咧，就係做阿宋江。 冇錯啦。 啊，主要就係講呢兩個牙差點樣壓阿宋江去荊州赴刑啊。嚇，咁但係喺途中就遇到好多水浒嘅英雄啊。但係個個都出嚟牙文牙武。 係。 點知咧，全部都唔係真英雄嚟嘅。係 啦。 咁佢哋兩個後屘發覺， 包括宋江都唔係。 包括宋江都唔係嚇，一有事發生咧就匿埋嘅。 係啦。 咁究竟咩先係英雄啊？即係其實係諷刺緊我哋呢個世界，都有好多人出嚟。牙文牙武，边个先系道理咧？ 系好有趣嘅。咁下一套咧，我就好中意啦。啊，呢个都系 呢个都系，因为我哋用咗好多嘅其他嘅艺术嘅方法去呈现呢个戏。我哋见到有好多面具啊，其实仲有现场嘅粤剧、粤曲嘅演奏啦，吓同埋成个舞台咧都系用一种比较戏曲式嘅方法去做。 同埋咧就比较即系幽默嘅，即 系啦，我哋会叫做仿戏曲啊，幽默咗呢一件事嘅。 咁我哋睇下一张相片咯。好啦，呢套咧我就自己好中意，就系《回首》，即系孔子《回首六十三》，因为我觉得好有意思，同埋剧本真系写得好好。 系孔子其实呢、這个《回首六十三》已经系我哋第二次嘅创作嚟嘅，第一次嘅 《孔子六十三》啦， 孔子六十三啦。咁呢个《回首六十三》就系我哋将嗰个剧本再一次再令佢更加完美。咁主要就係講啊，孔子佢就算佢係一個即係我哋大家都認知嘅聖人啦，但係其實佢都有佢自己 困難 嘅時候，心理障礙嘅時候，甚至佢有冇做錯嘢嘅時候咧？ 係啦，包括佢即係面對佢即係可能係叫政敵啦，佢點去面對，或者佢情感嘅上面啦，或者徒弟面對即係冇嘢食嘅時候，佢又點去救佢哋啊？或者點樣諗辦法咧？ 即係其中一個好有趣嘅情節。我哋会唔会有相睇啊？ 系啊，有噶。 我哋睇下，可以睇下嗰啲剧照啦。吓咁个舞台啦，即系一个有树，即系你会见到唔系一个好实实在在嘅布景， 系 令到嗰个古仔更加提升。咁其中有一个好得意嘅情节就系讲嗰班徒弟冇嘢食啊， 系 被困咗喺个山林嗰度啊。咁就捉咗隻乳豬嚟燒啊！ 係 嚇，點知咧？原來孔子對燒乳豬係好有研究嘅，即係一個其實孔子佢都即係只有講到，其實孔子都係人嚟嘅， 都需要食嘢， 佢都會食嘢嘅，咁啊一個好有趣嘅情節。 冇錯。咁我哋下一張相睇下咯。同埋我好中意你個舞台設計，其實孔子嘅舞台設計咧，好穿越時空嘅感覺啊！ 係，依家其實好多我哋想行嗰方向都係咁樣樣。唔想將其實你見到突然間嘅黃色小鴨都係，唔係酒樓我就擺個酒樓景喺度，唔係屋企景我擺屋企景，呢已經係好乏味，我自己覺得咁，因為希望令到觀眾更加大嘅想像力，參與喺個舞台入邊，咁所以就會嗰個佈景會嚟得好，我哋會叫做比較虛幻一啲，或者可以能夠活動性多啲，就係嗰種穿越時空、穿越唔同嘅空間嘅感覺。 冇錯，咁呢個咧就係等大家知道咧，其實孔子咧雖然經歷咁多代，我哋仍然都係好想珍惜佢咧，就係話佢經歷個掙扎。我哋好多時淨睇到佢有教無類 聖人 聖人其實佢有教無類裡面，如果遇到女學生，佢咪應該要教咧？當年喺個年代，即係都好多挑戰性嘅問題。 係，我哋探到嗰啲衝突啦。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呢、這個就羅生門未演出嘅呢、這個 未演出㗎，就係、是、嚇你見到有我喺度啦。我係會做演員嘅呢個戲。咁羅生門可能好多人都會知道係一個好著名大師嘅電影啦， 嚇 就係、是、黑澤明嘅電影啦。咁但係今次會好唔同嘅。大家聽到羅生門咧，真係唔好以為係 Juno 嗰首歌啊！我知道好多年輕人都話嚇，係咪 Juno 嗰首歌啊？唔係，咁係一個大師嘅一個作品啦，亦都好出名嘅小説嘅改編啦。 係， 但係今次咧，導演黃龍斌咧都係會以一個好 好新嘅劇場嘅方式去呈現呢個戲，係 將兩套劇一齊，好似《羅生門》唔係淨係《羅生門》係嘛？係《 竹林中》其實喺小説裏面，即係《竹林中》同《羅生門》呢兩個短篇小説改編而成嘅。而黑澤明當時亦都係將呢兩篇小説咧，即係改編而成嘅。咁但係今次嗰個呈現嘅方法咧，我哋會加入好多嘅劇場嘅我哋演員嘅身體，去呈現好多裡面嗰種人性嘅鬥爭。嗰種殘酷啊，無論喺心理或者生理上面咧，你會見到個台有好多白色嘅粉末嚟到表達好多唔同嘅場景啊，唔同心理嘅狀態啊，亦都唔係好傳統咁樣去做法嘅。希望大家去耳目一新去睇呢個戲。 好啊，咁我哋希望都好期待睇下啦。咁我講下啦，即係除咗呢樣之外咧，我哋跟住又講下呢個故事就係關於點解會諗啊？找到林亮先生去想想即係創作一個劇是關於香港即係奮鬥精神啦，可以咁講啊，獅子山精神啦。同埋第二樣，佢點樣接觸啊林亮先生？ 喺一個好偶然嘅， 我哋下一張相都可以睇到 嘅喎。嘅情況下，即係由朋友介紹認識，即係認識咗林生。咁當認識咗林生嘅，咁林生當然即係我就會聽同佢傾偈啦。咁慢慢發覺咧，咁林生當時咧就想出一本自傳啦。咁 就有我台呢張係咪啊？本 啦。 就係、是、呢個啦，香港玩具人林亮先生。係 啦，咁跟住我就開始去構思啊，有冇可能即係製作一個舞台劇關於林生？點解我會想咁做呢？我都唔係即刻嘅，我記得我哋傾咗差唔多兩三次偈，跟住我就好，我哋去做啊。我想知道多啲林生嘅 以前嘅 經歷，究竟有冇價值去同香港人去分享？咁當然就係。我決定了做，當然我是覺得很值得分享。其實在香港有很多很成功的人的。為什麼我會選擇林生？首先第一樣很重點的就是林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在香港出世的。這個即是說這個是屬於我們的故事的。而這個我們的故事 是一個很成功的故事。 而一個很成功的故事，我覺得是應該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即這個就好像集體回憶，因為很多人都喜歡玩玩具，當以前來說即物質這麼困乏的時候，即玩具我們很珍惜的。 而在我當中，我決定去做這個故事，其中一個另一個重點就是我做這個戲來做什麼？我是不是要哇要只是分享林生成功的奮鬥故事呢？在我當中找到的就是不是，並非只是講他的奮鬥的故事那麼簡單。在林生的身上，林生今年已經94歲，但你仍然看到他是很勤力 奮勇向前，還有90多歲再來一個第二次創業。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他有愛。你看到我們的那個宣傳單張，就是寫著以愛奮鬥不卑不亢，是有一種大愛在裡面。我哋成日都好忙噶啦，我哋成日都做好多嘢噶啦，亦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噶啦。但系好多人心中系冇爱嘅。 系， 而喺我林生身边，我学习到嘅就系一个好重点，就系佢有爱。 咁又睇下啲相啊。嗱，你当时有几个人物一齐去接触到佢噶嘛？可能又介绍下啦，呢几位系边位咧？ 呢个咧见到就系蓝色衫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主角啦，就系饰演阿林亮先生。 佢做得好好啊，其实 系啦，佢叫做邢浩，系我哋中英剧团嘅全职演员嚟啦。咁佢就饰演阿林生。 系。咁下一張喎，呢個咧， 中間有個女仔咧，就係咧叫做 Grace 胡麗英，咁亦都係我哋中英劇團嘅全職演員。咁喺今次裏面咧，佢飾演林生嘅第一任嘅太太，叫做玉吳啊。 係，好咁跟住咧，後面仲有你關於係即係可能大家一齊討論個會啊，傾下嘅嘢嘅。 而家大家見到咧，就係每一次我哋嘅創作一開始，我哋就唔係即刻排戲嘅，我哋就會坐曬喺度，就係 啦，唯獨劇本啊嘛。我即係平時都做呢樣。 係啦，唯獨劇本，唯讀完劇本之後，我哋就要傾，逐場逐場傾，傾完之後，我哋又再唯讀，起碼我哋要唯讀兩三日嘅，就係呢個過程入 邊。好啦，林生有冇參與過呢個唯讀？聽下佢哋點樣講，點樣演繹你嘅嘢咧？ 你剛才聽到盧生講，即係點樣認識到我，點樣領會到呢個故事係好有即係價值，傳達俾好多人睇。咁咧，我就受咗佢嘅感動咧，就將我由出生至到點樣翻嚟香港發展做玩具嘅過程。同埋所產生，即係同朋友嘅好多，即係 好多變遷啦，好多嘢 變遷啊，關係啊，點樣去奮鬥啊，點樣去對客人啊，點樣睇香港工業 去即係做啲發揚光大嘅工作啊等等咧，即係 都有講嘅， 每樣都講，同埋咧點樣翻祖國去發展玩具？ 都明白。好啦，我哋下一張相，我哋依家詳細會慢慢講你故事。而家我哋睇下呢啲嘅，即係佢哋彩排啊，或者佢哋做構思嘅時候嗰個嘅相片啦。你見到佢哇，好聚精會神，大家討論緊。當時啲演員有咩睇法啊？其實都係 佢哋好有興，佢哋成日都話：哇，我要見阿林生。 係啊， 係 咪見到咁可愛啊？啲公仔啊，可能有啲細個玩過都定。 佢哋都好想同阿林生即係。即聽到個故事，或者當你見到後面咧朦朦地嗰位咧，係另一位編劇嚟。係 啊， 係啦。 上次我哋訪問過，係 啦，葉君博啦嚇。咁我咁去到呢個創作係我同阿葉君博一齊寫嘅嗰個劇本。咁我哋睇完嗰個劇本之後，啲演員都覺得哇咁犀利嘅呢個人，係咪真？我梗係真嘅。你哋唔該，人每一個人都唔該睇咗呢一本 故事先再講， 你先好同我講嘢。好之後我哋先去見阿林生。咁係真係真嘅。因為 當然啦，呢啲真實故事佢都 有一句説話，林生即係都幾感動我或者激勵我，就係即係好多年輕人都話：哇，梗係啦，阿林生你梗係勁啦！當時嚇你又梗係可以創業啦嚇、我哋依家好困難㗎， 讀到好困難，以前都困難。 係啦，出嚟就打份工啊！依家一萬蚊都唔夠，或者萬零蚊㗎啫。咁林生講一句説話，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個個都會困難嘅啦，每一個年代都有每一個年代嘅困難嘅啦。 而且佢嗰陣時經歷打仗更加困難添啊！ 其實更加困難，而家即係面對緊可能嗰啲係叫做死亡啊， 係咯嚇，係咯。而家呢代已經好幸福噶啦，已經所有物質啊各方面都享受 到。你而家面對緊嘅可能係買唔到新嗰個電話啫， 或者買唔到樓啦， 或者買唔到樓啦嚇，或者大啲即係話啊係啦。但係當時面對嗰啲係生死有關嘅困難嚟嘅， 即係可能飯都未必有得食啊， 飯都未必有得食啊， 住屋都未必真係板間房啊住起可能。 你睇到如果你睇到嗰個自傳就係話林生就算翻咗嚟香港做嗰個棺材寶係瞓喺邊啊？瞓喺個棺材入邊。 係啦， 冇得揀啊，根本唔係想嘅。咁你諗下嗰個艱苦嘅程度同依家冇。你可唔可以咁樣比較？但係的而且確，每一個年代都有佢困難嘅地方。 咁我哋繼續睇下啲相咧，有啲相咧都俾大家睇下咧，就好有趣嘅。見到咧，即係其實好可愛。我當時睇咧，啲小朋友又好興奮啊，各方面都有，因為見到觀眾，即係觀眾啊，或者玩具好有趣嘅。好啦，呢個講翻阿林亮先生個歷史，就係講當時你退咗喺即係喺香港讀書啦，但係因為打仗就冇辦法啦，要離開。冇得讀書嘅個情景又講下，當時因為面對太平洋戰爭， 我讀書個階段咧分兩次。剛才我講過咧，我雖然喺香港出世，1924年，到咗1931年七歲嗰年咧，父母咧就舉我翻鄉下讀書，就要我受下中國 嘅文化， 真正嘅文化同埋呢個鄉土人情。所以我到了今時今日都好感恩父母，佢呢個決定非常之有明智。即係如果我七歲唔翻鄉下咧，根本對祖國乜嘢都唔了解。到了今時今日咧，即係每一件事當年發生嘅，我仲緊記於心。而且咧，就啱啱七歲嗰年咧，就係、是、日本人打我哋東三省，侵佔我哋嘅土地，殺害我哋人民。母親話俾我聽，佢話你哋細路仔玩啲玩具啊，冚唪日本人買過嚟咧，賺咗錢翻去做飛機大炮嚟打翻我哋，炸翻我哋啲人。我就係喺七歲1931嚟嗰陣，立實主義大個仔做玩具，係咁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呢個立咗呢個做玩具嘅主意之後咧，老媽子就同。俾心機讀書咯，充實你嘅知識。如果唔係，你點去揾錢？點樣識做玩具啊？然後咧，讀咗4年書咧，父母咧聽見個仔咁樣咧，佢決心咧帶我翻香港 再讀書係咪？ 充實知識 啱啊！ 識得外國嘅語言，識得外國嘅民情，咁啊翻嚟香港讀幾年英文。1936年尾。讀咗英文之後咧，就咁啊，即係中文又識啦，英文又識啦，做生意又開始學下啦。即係香港係一個商埠嚟嘛，當時咁啊，點知讀到1941年 打仗係嘛？ 以為咧就鬼咁歡喜，千辛萬苦考到華人讀書，讀咗3個月打仗， 係啦， 又是日本人打我們。 嗯 咁啊！依次咧就仲慘，連我老豆都係死埋。係 啦，冇錯，即係個故仔都及黑，即係因為當時爸爸你炸聾咗耳仔，聽唔到。 咁啊，加強我要自己發奮讀書， 嗯， 發奮為人，發奮去點樣去揾門路，增加自己嘅知識同埋技能去做玩具，就係咁嚟嘅。點知老豆死鬼咗咧，成咗泡影， 嗯， 翻咗下耕田，係，话就话翻咗一间田啫，但系念念不忘咧，有朝日再翻嚟香港，揾出路做玩具。 系，但当时点解你结咗婚冇耐就决定一定点都要翻嚟香港咧？ 呢个系梦想，可以讲。咁啊，到咗今时今日，我呢个族翠呢个妻子咧，同埋阿卢生弟咧，知道我个抱负咧，都好想完成我呢个美梦。 嗯， 咁我翻到嚟。打完仗回到香港揸住$100去棺材铺打工瞓棺材，千辛万苦$120一份人工都唔要，走去做$60嘅人工卖杂志。 系咁，我下张相就啱啱 咧，为即系识多啲人，同埋同老板借啲书翻去睇。 所以你学到好多英文啦， 又学到英文，又识到人。又在書本書， 頭先有一張相就可以睇翻到啦，啱啱就 係啦， 係啦呢個啦，就一年做$100嘅，你就做$60嘅相， 冇錯啦。咁咧， 好有遠見啊！當時你都已經 咁嗱，我哋中國人有兩句古語咧，即係話咧，良禽擇木而棲。咁我咧就$120都唔做，因為我識唔到人，學唔到嘢，我情願去賣雜誌，打老闆主意，同我俾啲機會，我借啲書翻嚟睇。 係咯。 一年之內喺賣雜誌報紙期間咧，識咗好多商家佬、銀行界、教育界乜嘢人都識到，同埋借老闆啲書去睇，就學識咗好多即係做玩具嘅門檻，點樣用咩原料做，用咩機器做，就係踏入。第一步完成我做玩具美夢咧，就係因為我選擇到賣雜誌。 同埋咧，當時你好犀利喎，你好似幫人賣樓咧，都賺$800喎。 係啊，我喺賣雜誌期間咧，啲個客嚟又多口問下佢做咩生意，那個客嚟又多口問佢，你問嚟做咩？我希望同你哋做橋梁，你有嘢賣我揾人同你買。你有嘢想買，我又揾人買。 即係你個頭腦好犀利，已經諗咗好多嘢，仲要周圍去啲酒樓啊，譬如咩第一樓啊，好多年香去同人哋建立關係咁樣。 食晏晝咧，都走去係咁樣啲茶樓同人兜搭，先搭坐下得唔得啊？喺度得一坐低咧就同人傾，你做咩生意？做咩生意？即係同人做經紀咁買賣。咁我頭桶金咧就因為咁樣咧賺翻嚟嘅。$800，$60人工，一賺就賺$180。 如果$800嗰陣時係幾多錢？ 如果你$60人工以12個月計，就$720。如果俾最後個月出商糧咧，就俾多嘢都係$780。我一賺賺咗$800。 好犀利，我就話好犀利，因為嗰陣時個錢$800好多。 咁啊，呢一點咧，我唔會係自滿嘅，因為我覺得咧。人嘅咧就係一定要自己識得去思考，識得去點樣與同人交往，要謙虛，要客氣，要有禮貌。你點樣咧？我係咁講啫。我見到你三唔識七嘅時候咧，我喺路邊同你借$1，你都會借俾我。最緊要你自己客氣，先生，對唔住，我啱啱冇。冇散緊身，你可唔可以借蚊俾我？人哋都會借俾你。但係你話喂，借蚊俾我得唔得？咁你咁樣講嘢咧，人哋就唔會對你即係有好感咯。 所以你就好緊要，我都睇過你咧，就講除咗謙虛咧，同埋真係態度好緊要，即係你同人際關係好幫到你事業啊嘅建立咁樣。 到咗今時今日，我喺街邊見到乞衣，我唔會睇小佢。搭車見到人老人家，佢讓位俾我咧。佢唔知道我几岁啊，我会让翻俾佢嘅。我觉得佢仲轮住我，我会让翻俾佢。人与人之间咧，就系用呢咁嘅， 即系个爱啦， 系咯，即系大家要沟通，系即系咁样。 同埋喺嗰陣時咧，就因為喺茶樓，你都認識咗你其中一個 partner 啦，即係個拍檔，就因為咁樣樣去聯繫咗啦。 實在咧，到咗今時今日咧，我當年認識嘅朋友咧，後嚟變咗真正嘅朋友。 係。 咁我又見到人，正話講又唔睇小人咧。我喺改革開放翻鄉下，就開工廠咗。 係。 我到咗今時今日，同我打工嘅好，同我加工嘅好。最威水一个咧，做咗上市公司嘅主席。 嗯，即系大家都好努力，都变咗一个成功嘅人士。 系啦，咁啊，当年咧喺学校读完书毕咗业，俾佢做梁叔，俾我同你加工得唔得？系咁样嚟嘅。加咗工之后咧，佢又赚到多少钱？嗱，我头先讲即系话，你想同人借钱咧，你谦虚就系啲得噶。咁呢個後生仔咧，同我加工咗兩年，賺到啲錢，佢自己想開廠，冇錢，佢就話就係、是、聽到我做人嘅宗旨，同人借咯，點借啊？謙虛啲咯，客氣啲咯，話俾人聽你個抱負咯，人哋一聽見你嚇啲後生仔咁有借，好，我借俾你，咁咪搞掂咯， 好啊， 係就咁簡單啫嘛。 嗯，聽到你故事都好精彩，頭先講到借貸啦，即係可能點樣幫咗人能夠成功上市咧。咁你下一節翻嚟，依家咧就會繼續講下你嘅成長經歷，就包括你做生意嗰時面對咗好多經歷啊，可能係同伴啊，或者借錢啊，或者香港個經營困難嘅嘢。咁翻轉頭，依家翻嚟再講啊。 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產品黃金咖喱雞500克只賣28蚊。买满300蚊，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蚊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毛羊650克装，超底价136蚊。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蚊，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